太多精力。 操作前看看企业微信。 25742432，25742432，分享的盘前策略和热点分析，心里有底气多了。记住了，企业微信号是25742432，25742432。上海汇正财经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五，农历11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分别在上海、四川、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宣讲。 二十大代表在基层，今天播出稳稳的守护。 第五届进博会今晚开幕，众多全球新品精品集中亮相。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 人社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今年1月1号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俄罗斯称，俄军击退乌方多地进攻；乌克兰称，乌军继续对俄军实施火力打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潘毅报道。 习近平指出，你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这也是你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相信访问将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做好谋划。习近平强调，中德关系发展到今天的高水平，离不开中德几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政治魄力。 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这50载啊，历程告诉我们，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啊，就不会偏离，步子也会走得很稳。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作为有影响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取得新的发展。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主要情况，重点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意义。习近平指出，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目标，但每个国家都应结合自身实际做出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继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习近平强调，政治互信破坏很容易，重建却很难，需要双方共同呵护。我很欣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个观点，政治家应当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中德应该相互尊重，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坚持对话协商，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干扰， 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以建设性态度追求最大公约数，以开放心态促进务实合作，既不自我设限，也不好高骛远，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对德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连贯性，希望德方也奉行积极对华政策，实现两国互利共赢。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中德务实合作持续深化，双边贸易规模增长近1000倍，服务了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双方要继续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在拓展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的同时，激活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领域合作活力。中方愿同德方、欧方继续深化航空合作，并就新冠肺炎防治开展交流合作，围绕绿色发展、生态环保等课题加强交流互鉴，推动人文交流。希望德方同中方一道抵制保护主义，让两国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民众。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关乎全球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值得双方努力维护好、发展好。中方始终视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支持欧盟战略自主，希望欧洲稳定繁荣，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形势越是复杂困难，中欧就越要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对话合作。中方愿同德方、欧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舒尔茨表示，今年恰逢德中建交50周年，我很高兴应邀访华，同你就德中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沟通，感谢你介绍了中国的发展前景。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欧洲大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粮食危机等很多全球性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方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德方也愿同中方就双方立场不一致的问题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稳定、巩固和发展德中关系。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值得重视。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政治家有必要为此负起责任。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应有作用。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德方、欧方为劝和促谈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开展直接接触，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共同努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防止国际能源、粮食、金融等合作受到干扰，损害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政稳定，共同为危机地区的平民过冬纾困，改善人道主义状况，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会见结束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舒尔茨举行了宴会，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连日来分别在上海、四川、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宣讲，并深入基层一线与干部群众交流座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上海做宣讲报告。陈吉宁在报告中深入阐释了党的20大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对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领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进行全面宣讲。 现在两个确立作为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我们上海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排突兵的姿态着眼全局，敢为先锋，勇于探路，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陈吉宁还来到上海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互动交流。中央宣讲团成员、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在成都做宣讲报告。王晓辉重点围绕大会主题、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团结奋斗等问题做了宣讲报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以顽强斗争打开了事业发展新天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王晓辉还来到四川大学和凉山州甘洛县瓦沽路村，与师生代表、干部群众等座谈交流，现场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宣讲报告。林尚立从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等八个方面做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的伟大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中国这艘巨轮行稳致远，最为关键的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贯彻下去。青年们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把个人的理想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统一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明威聆听了报告后深受启发。 我将在日后的学习生活里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去努力做一名复兴栋梁、强国先锋。 二十大代表在基层。今天播出《稳稳的守护》，采制总台驻四川记者贾一超、韩明权、赵雄。 早上六点半，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的大院里，队员们在晨练中开启了新的一天。八点刚过，总队一楼通信装备间里，党的二十大代表、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应急通信与车辆勤务大队队长助理母强忙碌了起来。46岁的母强负责队里的通信保障和装备管理，在同事眼里，她是连接着救援一线和指挥中心的桥梁。母强的工作正是要在危急时刻保证冲锋在前的消防队员和现场指挥部彼此说话听得到听得清。 就平时就是来来回回的上上下下，哪里有活我们就在哪里。 体能训练刚刚结束，母强就被围在了消防员们中间。二十大精神给年轻的火焰蓝吹响了心中的号角。 作为通信保障兵，就是说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的初心和使命这个是不会变的。 开始出发，同志们。 四川成都红旗连锁总部园区内，一大早就听见了党的二十大代表、成都红旗连锁党委书记、董事长曹世如熟悉的标志性的大嗓门。这是他从北京回到成都后第一天上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曹世如在笔记本上用红笔将高质量发展几个字重点标注了出来。 因为我们是搞服务工作的，那么就要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态度要好，还有更重要，要把好质量关，高质量的发展。 早上六点，天还没亮，四川达州 Z1 路公交车在路灯的映照下缓缓驶出车站。党的二十大代表、达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客运一公司驾驶员郑艳梅开始了新的一天。在43岁的郑艳梅看来，这一路公交车就是她的第二个家。 我刚刚过那个运动公园，以前呢就是一些山包包、一些杂草，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有很多的篮球场、羽毛球场，应有尽有，真的是变化很大很大。 22年行驶130万公里，郑艳梅创造了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而服务好乘客、宣讲好二十大精神，郑艳梅表示她一直在路上。 我会继续立足岗位，服务乘客，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更要努力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员和人民群众的服务员，这是我的新使命，也是我今后履行党代表职责的目标和方向。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进博会参展国别更广，展示内容更加丰富，展商产品质量更优，各类活动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共吸引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参加，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90%。六大展区亮点纷呈，将展出数百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很多都是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进口博览会展览部总经理助理田野。 这两年多疫情期间啊，作为线下如期举办的大型国家级活动，参加进博会早早的已经成为了世界各个品牌的一个共识，必不可少、不可缺席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市场，发现了中国的潜力。 今年卖家买手供需两旺，参展阵容庞大，采购队伍实力也很雄厚。目前进博会专业观众注册报名已基本完成，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境内企业超 80% 报名参会。此外，进博会还邀请了影响力大、采购力强、受关注度高的498家重要采购商参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 组建了39个政府交易团，近600个交易分团，新设了4个行业交易团，近100个行业交易分团，具有决策权和采购权的专业观众比重进一步提升，采购商的质量和专业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介绍新时代中国北斗发展成就和未来愿景，分享中国北斗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今天发布，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介绍，新时代的中国北斗是世界一流的北斗，北斗三号开通以来，系统运行连续稳定可靠，服务性能世界一流。 北斗三号在轨30颗卫星，运行状态良好，新上300余类，数百万个气部件全部国产，性能优异，实测表明全球定位精度优于5米，亚太地区性能更好，服务性能全面优于设计指标。 冉承其介绍，新时代的中国北斗进入规模应用发展快车道，北斗深度融入基础设施，赋能各行各业，走进千家万户，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张网，具备向行业和大众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服务能力。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呢，我们实测的水平是水平可以到2厘米，高深可以到5厘米，这个实时的定位精度，那么事后处理的这个精度可以到水平2毫米，高程5毫米，这样一个高的定位精度就会带来更多多样化的应用和服务，比如说已经从传统的测量测绘向精准农业、自动驾驶、电力巡检、智慧港口、共享单车等等多个领域拓展应用。 同时，北斗产品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出口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此外，白皮书还首次规划了2035年前北斗发展蓝图。冉承其表示，我国将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新一代北斗系统，建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2035年是我们一个目标，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做得更好，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北斗这个高可靠的优质服务。那么当然我们要通过这种优质服务带动经济社会产业链的发展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本台消息，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今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办法明确，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办法明确，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后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可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元。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领取个人养老金。此外，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就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发布公告，明确从2022年1月1号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2022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于11月24号到26号在广东深圳举行。本届海博会以科创赋能共享深蓝为主题，线下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将带来众多国际一流、全国领先的创新技术和海洋重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刘梦雅报道。 海博会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海洋经济展览盛会，被誉为中国海洋第一展。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王佑鹏介绍，本届海博会预计参展参会机构最终将超800家。 本届海博会聚焦海洋港口与航运、海洋油气与矿产资源开发、海洋电子信息、海洋工程与环保、海洋渔业、海洋生物与医药、海洋旅游与文化等应用场景设置七大展览板块，突出展示海洋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深海新业态，培育壮大新兴海洋产业，促进海洋领域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积极发展，打造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智库，要求数百位中外知名院士、行业专家、民企高管等重量级嘉宾共同论到全球海洋发展趋势、海洋领域技术前沿和热点问题。 目前2022海博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参展企业将带来众多国际一流、全国领先的创新技术和海洋重器，集中展示海洋强国建设关键领域的核心装备和关键技术，将重磅推介联合国海洋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中国行动方案。海博会已成为推进海洋经济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704例，内蒙古239例，广东195例，重庆41例，福建39例，北京32例，山西30例，河南、新疆各22例，四川15例，黑龙江、陕西各11例，山东、湖南各10例，甘肃8例，云南5例，江苏3例，辽宁、贵州、宁夏各2例， 天津、上海、浙江、安徽、青海各一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88例，其中境外输入121例，本土3167例，内蒙古525例，广东470例，新疆411例，湖南392例，黑龙江330例，山西178例，河南165例，青海115例，山东99例，湖北75例，甘肃73例，福建67例，河北55例，重庆、四川各39例，云南34例，辽宁24例，陕西19例，江苏11例，吉林8例，北京、上海各6例，天津、安徽、西藏各5例，浙江4例，广西、宁夏各3例，贵州1例。现有确诊病例5597例，其中重症病例30例。 全国新闻联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已专项支持80个一类新药获批上市，建成50家国家临床医学中心。 截至昨天，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986万吨，其中10月份运输货物135万吨，再次打破单月运输货物历史记录。 由我国承办的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中国武汉主会场和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同步召开。 我国考古人员近日在安阳殷墟环河北岸新发现一条大型东西向道路，环河北岸道路网格局出现真容。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击退乌方在多地进攻。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军继续对俄军实施火力打击。此外，俄罗斯3号向英国递交英方参与袭击俄黑海舰队证据。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在东部战线，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击退外国雇佣兵为主的进攻，还在另一个方向摧毁了乌军坦克、装甲车等军事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表示，乌军过去一天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12处地点击退俄军进攻。在南部战线，俄罗斯国防部3号表示，俄军在尼古拉耶夫至克里沃罗格方向击退乌方5次进攻。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3号表示，乌军在赫尔松等地实施约150次火力打击，摧毁4个弹药库、一套冰雹火箭炮系统以及多个燃料储存设施和战斗车辆。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以英国参与对俄黑海舰队恐怖袭击一事为由，召见了英国驻俄大使。媒体报道称，因为英国军事专家积极参与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参与海上破坏行动，俄罗斯对此提出坚决抗议。俄方还向英国驻俄大使提供了相关证据，并称英国的这种对立行为有造成对抗升级的危险，并将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俄罗斯不允许类似敌对行为再次发生，要求其立即停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在土耳其的倡议下，乌克兰已向俄方保证不再用黑海运输走廊作为军事用途。俄罗斯外交部已宣布，俄罗斯代表团恢复了设在伊斯坦布尔的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的工作，并重新开始参与对往返乌克兰港口的船只进行核查。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希腊总统萨格拉罗普卢，并与其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同印度尼西亚总统索科通电话，他表示乌克兰准备继续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保障者。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那么乌克兰就不参加此次会议。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当地时间3号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 2.25% 上调至 3%。 英格兰银行警告称，英国正面临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本次经济衰退预计将持续到2024年。 联合国大会3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是联大连续30次通过类似决议。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石静飞、闫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广东新闻广播频率搜索广州佛山东莞 FM 九十一点四，深圳香港澳门台山 FM 九十一点八，清远 FM 九零点七，珠海 FM 一零三点八，阳江 FM 九十三点二，潮州 FM 九一点零，揭阳 FM 八十九点五，茂名 FM 九十四点零，梅州 FM 九十二点八，肇庆 FM 九十七点七，河源 FM 九十六点四，从化 FM 九十九点八，云浮 FM 一零七点三，惠州 FM 九。